总是潦草一场，清醒的人最荒唐。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宽恕我的平凡，驱散的迷惘，我把天亮之后总是潦草一场，清醒的人最荒唐。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刚刚在公众平台上还有钱佩瑶说一杯敬南方一杯敬北方，听到这首歌有一点感觉小小的忧伤。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说这首歌刚刚李晓东的版本好像并没有原唱毛不易唱的那种感觉，不一样吧，我觉得年龄不一样，然后经历的事情也不一样，毕竟李晓东可能得有毛不易乘以二吧，我是说年龄乘以二可能还要再加几岁。他可能到后面用的是那种古典歌剧的方式的一种融合，希望有一种游乐场但是又反讽的更加有对比性的表达。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只需要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名以及你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谁，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告诉我就可以了。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希望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不回头这位朋友的点播。他的点播的歌曲很简单，梁静茹可惜不是你，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就在前两天，他和一个男生算是从和好如初又到了一个彻底告别的状态。他说前天晚上那个男生来找我，让我陪他回家，我们两个人路上打开了心扉，说了很多。那个时候我以为一切都在变好，但是昨天下午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又听到他当着我的面在和我说他和他现在的女朋友两个人之间生活的点点滴滴。我闹不清楚为什么他会和我说这些，也可能他在用一种方式来希望向我告别，让我主动离开吧。所以他的微信 ID 很有意思，叫做不回头。今天他也希望在节目直播中点播一首可惜不是你。他说谢谢那个男生的做法，谢谢那个男生的残忍，让我终于狠下心离开你。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昨天，可是昨天已。 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那一段我们曾心贴着心，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 想到了之前我在备忘录里面存下过的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把对你所有的愧疚都变成了对另一个人的感激。梁静茹，可惜不是你。接下来12点18分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喵了个喵的点播，他说最近北京太冷了，但是还没有下雪，我现在正在热切地盼望着北京的第一场雪出现。也可能是因为太冷了吧，我最近特别的想家，想我妈，想我爸，想点一首歌，请回答1988中的一首，叫做你不要担心。今年过年我希望能够早点回家，早点回去看看他们。 가슴에 깊이 묻어버리고 지나간 것은 지나간 대로 그런 의미가 있죠 떠난 이에게 노래하세요사랑해노란말해요그대는너무힘든일이많았죠새로움을잃어버렸죠그대슬픈얘기들모두그대요그대탓으로훌훌털어버리고지나간것은지나간대로그런의미가있죠우리다함께 우리 다 함께 노래합시다. 후회 없이 꿈을 꿨단 말이에요. 지나간 것은 지나간 대로 그런 의미가 있죠. 우리 다 함께 노래합시다. 후회 없이 꿈을 꿨단 말이에요. 새로운 꿈을 꾸겠다 말이에요. 2018年快要结束了，我们在音乐和故事的陪伴中走过四季芳华。2019年1月1号，你的故事我的歌开播一周年生日特别直播，提前向你征集一年来的心情故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语音告诉我你的2018经历了哪些故事。我是思萌，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 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最近我们都在节目里面在不断的说这件事情，提前一个月呢，在12月份向你征集2018年你都经历了哪些故事。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者是通过语音，如果60秒还不够你说的话，你可以发送2条、3条都没有问题。你只需要告诉我在这一年当中最感动你或者说最让你难忘的一段经历、一段故事是什么。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形式，这样的征集的方式，在1月1号这一天的特别直播当中，为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些温暖的、感动的。一方面呢，是要做好准备去告别2018了；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在2019年能够陪着大家，陪着你，继续听到更多音乐，听到更多温暖的旋律。接下来进入广告之前，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雨香，他最近呢在看这个《幸福一家人》，觉得很感动，希望能点播一首这个主题曲给我的家人。谢谢老爸老妈的养育和帮助，天冷了，我也是希望他们都能够健康，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像我们节目的片花里面说的一样，天冷就快回家吧，我们都是有家可回的人，我们都要幸福。 曾以为理想才是唯一，我忙着去追寻，忘了身后风景。时光中那长长的脚印，那沉默的背影和爬间的手心，原来那些一场总会发生的事情，是我一直忽略的真心。真爱的

继续来看声乐竞演节目《声入人心》开播六周以来，演唱成员们用动人的嗓音、生动的表演和稳健的台风，让美声、音乐剧等不常见的音乐走入了大众视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欢。而在即将播出的第七期节目中，何炅作为特别出品人惊喜现身《声入人心》美声工厂，表白36位演唱成员之余，还自言是节目的超级粉丝，也表示自己想给零公演成员提供演唱机会。最后再来关注一档全新网综，今天优酷首档男团选秀节目《以团之名》正式官宣，节目定档2019年1月。据了解，《以团之名》是优酷推出的一档团体成长真人秀，与其他养成综艺单人作战的模式不同，《以团之名》是以团体为单位进行作战，最后胜出的团体可以获得平台提供的各种资源。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高丽灯具港年底收官，12月16日，奇幻儿童剧砸蛋送金条，满额享惊喜，多重盛会等你来。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像上半时段那些朋友一样，通过文字呢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今天你希望在节目当中送出的一首歌曲和一段祝福是什么。同时我们下半时段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孟微翔，他说最近啊，这个网上有一段很火的视频，是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见你超级超级想见的那个人，他说我想应该是我自己很优秀的时候吧，所以要努力，所以要听到周杰伦的《花海》，给自己一些生活当中的鼓励和支持。12点35分，下边时段的第一首歌来自微翔的点播，杰伦《花海》。 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在公众平台上来自小透明0523的留言。他说，今天我希望点一首歌给我的同学，他的父亲生病住院了，他还得每天从学校回到挺远的家里面去看家，心里还要牵挂着他的父亲。他让我想起了我曾经的一些经历，和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现在想起来，很多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只是希望跟他说加油兄弟。我呢嘴笨，就希望在节目直播中点播一首五月天的《倔强》送给你。 如果你也希望像这些朋友一样在节目直播中来送出一份你的音乐祝福，你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通过文字或者是通过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名字以及你希望送出的一段祝福。你也可以把这样的公众号设为右上角的星标，这样的话当你的音乐要播放出来的时候会在平台上提醒你，和你聊天，和你沟通。还有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前两天也就刚刚生命欢乐谷发来留言说呢，他家的小女儿在12月8号的12:20出生，母女平安。我本来第一眼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特别激动，12:20好像刚好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但是12月8号了，周六了，好吧。还说这个今天2018年12月11号也是大女儿的生日，生日快乐。说这几天也是忙的根本顾不上了，今天才是刚刚抽出时间到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报个平安，也让大家放心把这样开心的消息分享出来。王力宏的不可能错过你送给你的大女儿还有刚刚出生的小 baby。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 可能错过你，来自王力宏。同时我也看到在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新的朋友来报道，比如说李海俊，比如说刚刚的艺林，感谢你的建议和留言，还有 Mr. 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了。包括今天我们其实最后一首歌可以将旋律稍稍的再放缓一点，我们听到马迪的声音，这是来自远在杭州的钱佩瑶通过网络直播来点播的歌曲。也欢迎各位在明天中午12点钟继续守候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在这里来分享情感故事，传递这样的一份温馨的祝福，也希望用音乐陪伴你午间一个小时的放松时光。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咯。 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听我唱着一首永远望眼欲穿的生活，长得不可得的城市和失无所失的爱情，你听碎了所有人间喜剧，你只微笑一言不发，就像50年后的那次四目相对啊，你蒙上物是人非的眼睛，那是没有离别的风景，忘掉名字吧，我给你一个家。 秦心明作词，王迪峰作曲，汤飞演唱。 你的心只有500米的山坳，你的心能冲破10000里的冲霄。